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4集，首战。费胜纵身跳下狼烟台，滚地后翻起身，挥着刀砍断了埃州马的前膝，带着泥水撞了进去。蚁群般的骑兵涌向这里，右翼在骑兵的冲锋里被撞散了，仰山穴刀光破雨，马蹄踏着尸体向东南方突围。费胜架着弯刀推得向后，他在千钧一发间隔着暴雨听到了暴声，他猛地后跌在泥巴里滚了一圈，抹着脸欣喜若狂。 援兵！ 端州南侧的暴声再度炸响，霍凌云顶着骑兵的屁股，靠这对锦衣旗的火铳炸出条路。他用力上膛，没有擦雨水，在几尺里冲进骑兵队伍里就爆。后边的澹台火早已按捺不住，拔刀大喊： 狗日的边杀秃子，你虎爷爷来了！ 敦州守备军的先行队到了。天幕罩着浓云，雨停时城门再度紧闭。沈泽川喘着息，手指都泡白了，他下马时靴子里的水往外挤，踩在地上都是吱呀的声音。他说： 谢道休息。 锦衣旗们纷纷下马，塞着守备军递来的食物，把卷刃的刀换掉，到城角的棚子里休息。时间宝贵，他们连衣物都没空换，裹着薄毯喝几口热茶，歪斜着倚壁睡了。谭太虎摘掉头盔，跟沈泽川上城墙，霍凌云紧随其后。 我沿茶石河北上，中途发现罗沙驿站被屠掉了，原本想要回到端州向府军禀报，但是骑兵太多了，我便往西去，点燃了敦州的狼烟台。 沈泽川淋湿的发贴在面颊。 交战地情况如何？ 马道被切断了， 依照眼下的情形看，交战地也不轻松。 几个人到了墙头，在保存完整的墙垛后面席地而坐。这里架着简陋的棚子，还算干燥。沈泽川推开军事地图，顺手摘掉了幼儿脏成泥珠的玛瑙，搁进了怀里。他看了半晌， 下了雨，门口都是泥泞，骑兵的辎重要陷下去，太阳出来前不会轻易进攻， 但也不会停太久。 乔天涯点了点敦州， 他们已经知道敦州的援兵要来了。 守备军都是步兵，脚程慢，大部队想要赶到敦州还要一夜。 谭太虎摸了摸眼睛上的疤痕， 我的先行队只有2000人。 费山快躺下了，他抱着隐藏的刀，没力气再好，嗓子沙哑。 东南方的狼烟塔点燃了，我们只要守过今夜。 骑兵的速度快， 霍凌云打断费胜。 哈森如果想要阻拦敦州援兵，现在调兵往南侧走还来得及，不能真的把时间堵在今夜。 哈森的优势正是对中国地形的了解，敦州守备军不是锦衣旗，他们得靠双脚奔跑，只要被骑兵阻拦，就有可能在端州后方停滞，耽搁救援的时间。 我们要一直守到边郡援兵来。 霍凌云手指顺着边郡的马道往端州滑。 二爷南下时说过，只要哈森动了，大帅就会绕回格达勒突袭哈森的背部。不论如何，哈森在端州境内都待不了太久，端州城墙坚固，不愁粮食，我们起码还能再守两日。 再守两日，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沉了心。乔天涯转头望出墙垛， 背水一战呢、 阴霾笼罩着天穹，昨晚还算壮丽的茶石河沦为惨白的破墟，城墙浇过雨后就会发乌。守备军继续清理城门战场，不论是哪方的士兵，只要变成了尸体就会叠放在一起，那些人面同样惨白，晾在泥潭里，像是 缺水干枯的凄草。沈泽川单独走下街，到水缸旁边洗脸。他撑着单臂，看着自己的右手。他把手浸泡在清水里，帕子上的血污顿时荡开。阿野的帕子脏了。沈泽川解开帕子，双指被勒得发肿。他转身坐下来，拧干蓝帕子，把帕子晾在膝头，仰起头，目光定格在上边。风吹拂着旁边的树，落下了一地的叶。沈泽川靠着水缸睡着了。哈森用手舀起河水，他把脸埋在其中，朝着东方做出告别。他脚边的人头连坠成骨，腕刀被鲜血染红，新裁的皮衣露出双腕，袖带里藏着朵儿兰给他的赤蹄花。年迈的智者举起河水浇在哈森的头顶。 啊，天神庇佑寒舍部的雄鹰。 哈森抬起湿漉漉的脸，他望着智者问， 我会赢吗？ 智者俯身抚摸着哈森的额头，浑浊的眼睛里承载着河流。他似乎比茶室河更加年长，其智慧绝非八音能够比拟。他跪下来捧着哈森的脸颊，缓慢地说， 你已经站在了我们不曾到过的地方， 还有匹狼守在前方，我杀了他的父亲。 狼王咬死了你的兄弟姐妹。 智者垂老的面容犹如大漠里荒芜的沙丘。 赤蹄天神给予的慈悲伴随着痛苦，他夺走了草场和蓝天，我们早已不死不休。 哈森下巴淌着水珠，他静了片刻，沉声说， 我会赢的。 沈泽川被炮轰声惊醒，他睁眼的那一刻觉得浑身发凉，在凌乱的脚步声里，他迅速缠回帕子站了起来。 点火！ 周围的火把霎时间亮起，沈泽川踩着街上了城墙。 还有骑兵在渡河， 费生眺望着远方， 他们正在聚集向端州。 沈泽川喝掉乔天涯递来的姜汤，说， 哈森来了， 骑兵分役了。 费生背后冒出冷汗， 不好，他们要三面冲锋了。 骑兵好似只正在打开双翼的鹰，中锋凝聚成骨，其数量远超百昼。两翼持火绕行的骑兵飞快奔走， 通知南北门。 沈泽川砸掉碗，提高声音， 严防死守。 他话音还没有落定，跟前的墙垛就砰的塌掉了一半，墙头的锦衣旗和守备军全部跑起来，弓箭手架着破烂的墙垛拉开弓。哈森的中锋没有像两翼一样动起来，他把所有的投石机和单烧炮都用了起来，重石倾泻在端州城墙，砸得墙块飞溅，弓箭手根本拉不稳弓。哈森侧旁的骑兵竖起旗帜，后边的骑兵放弃筒形鼓，架着号角猛然吹响。两翼已经到达了南北门，北门的箭放了一批，南门只能凭靠农具丢砸。马场上的先生们都在小憩，忽然听到门咣当一声重响，场上的妇孺们顿时惊慌大哭，抱作一团。 攻城了！ 高中雄抖起来，抱紧自己的纸笔。撞车一次没成功，不到片刻，只听一声更加重的撞声，最外层的城门当即破开，鞭杀骑兵的呼喝声通过吊门传了进来，场上的百姓全慌了，疯狂向后拥挤。墙头的守备军跳下来，拔出刀，朝着场上喊：“ 往巷子里跑！” 他话没说完，吊门就轰得木屑暴起，被撞车撞出了洞。守备军抬起只手，在剧烈的喘息里，汗泪齐流。当吊门下侧被撞车直接顶飞的那一刻，他率先跑起来，挥刀冲出去，喊道：“ 杀敌！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